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2014年3月26号，而在3月8号凌晨失踪的这一班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直到目前都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在马来西亚政府方面呢，在24号晚间，马来西亚当地时间也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钟，总理纳吉布就开了这个记者发布会。这个记者发布会非常的简短，我记得当时我也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的这个直播，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但是，可以说他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令人心碎的一句话，就是说飞机最后的地点是一个偏僻的位置，远离任何可能降落的地点。带着深深的悲伤和遗憾，我必须通知你们，根据最新的数据， MH370 航班在印度洋的南部终结。他当时这个，我不知道现在中文咱们说终结这个词的时候，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代表着什么样的意味哈。他的英文原文是说的 ended， 这个很多的我记得应该是有朋友跟我说，央视当时用的这个中文的传译就直接把这个词翻为坠毁。那但是之后我们看到新华社的稿子又把这个改为终结。说实话，这个终结比较能够真实的反映它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飞机恐怕是机毁人亡的一个状态，但是至于它最终是不是一个坠毁呢，恐怕现在没有证据可以支持。但是不管是马来西亚官方还是马航给这个家属事先发的短信哈，这个上面都写说，我们根据任何现在的线索排除了任何合理的怀疑之外呢，我们可以确认机上无人生还。这样的一个结果，恐怕对于家属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心碎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在昨天我们也看到，在北京的马航的 MH370 航班的150多位家属哈，是有一个上街的游行啊，到步行到马来西亚使馆进行一个抗争，要求是要真相。他们这个结果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难接受了。 对，可能比纳吉布更加让人绝望的是马航发给家属的一条短信。那这个短信的内容就说呢，我们必须假设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认为 MH370 已经遗失，机上的人没有生还。那这样的一番短信再加上纳吉布的一番记者会上的表述呢，确实让大家是感觉到，那么经过十多天，也是让全世界人民牵挂了2个多星期的机上200多位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们，可能真的是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他们的亲人身边。昨天凌晨2点多钟呢，是有一份马航 MH370 乘客家属委员会签署的声明被发布了，是把这个谴责的分贝呢，可以说是调到最高值。怎么写的呢？这份声明说，3月25号22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毫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向马航 MH370 乘客家属发出了关于马航 MH370 最终在南印度洋坠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的声明。自从马航3月8号宣布失联至今18天以来，马航、马政府、马军方不断地对事实真相极力地进行拖延、隐瞒、掩盖，企图欺骗乘客家属，企图欺骗全世界人民。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不仅是愚弄和摧残了我们154位中国乘客家属的身心，同时误导拖延搜救行动，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丧失了最宝贵的营救时间。最后呢，他们还发了一条长微博，就是在怎么样去形容马航是凶手还是刽子手这个字眼上是还纠结了一番。但最后呢，乘客家属一致同意选择用刽子手，他们就说呢，是马航、马政府、马军方拖延瞒报了信息，耽误了救援，断送了这154位亲人生还的机会。 从这个家属的反应，我相信说实话 都可以理解，人心都是肉长的。包括昨天我看到有很多家属在前往这个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游行或者说抗议的这个途中啊，举着很多自制的标语啊，这个标语的内容读起来都是令人动容啊，都是说有未婚夫对于自己在机上的这个未婚妻写的，说这个戒指已经买好，就等给你戴上。还有这个儿子对妈妈说的，哎呀，这个啊，妈妈做的饭最香啊，这样的这个话语，看，我想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旁观者哈，看到这样都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心碎的时刻。关于飞机在哪里，说实话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了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马方公布的一个消息，只能够说他也不能够确定飞机在哪里，只能够说根据现有的情况来推断，说机上的人生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找飞机恐怕现在没有人能找得到，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推测的，就是这个找飞机的工作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曾经访问过的这一位飞机工程师，当时我印象很深啊，他跟我说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飞机上面有一个应急的一个信号的这个定位器，信号定位器它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72小时。然后在飞机上的黑匣子，也就是它的这个在可以记录座舱内的这个声音啊，乃至一些关键的数据的这个俗称黑匣子的这么一个装置，它呢有30天的电池。这个是当时我记得这位工程师李先生跟我说的。我当时还在想，我自己心里在想，我说应该用不了30天吧。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从3月8号找到今天了，已经进入第19天了哈，第19天了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而且考虑到黑匣子很有可能沉入这个海底的话，接下来还有11天的时间，能不能够，说实话这个黑匣子也不大，能不能够把它捞出来，我还真的是有一点担心。特别是在它这个电池耗尽之前，如果电池耗尽了之后再要找的话，之前有法航的经验仍然能够找到，但是恐怕就会非常非常困难。 其实我们现在从纳杰布总理他公布的这些说法来看呢，他就说他们是用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个方式去调查。那其实他们拿到的数据呢，是根据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和英国空难调查处就综合出来的。那说白了，其实现在得到飞机丢失和机上人员没有生还希望的结论呢，都是靠的推测。 对， 因为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的残骸， 是， 所以这也就给了外界非常多质疑的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次访问到刚才明启提到的这样一位香港的飞机工程师，来请教他那针对目前的线索有哪些让人质疑和疑惑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那个由卫星几个握手来确定他那个航向的话，我觉得这从那个技术上，因为他通过那个就是多普勒效应来测出他那个就握手点是远离飞机还是话，得到他往南，就是往印度洋方向飞，这个是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我在这一点的话，我是有个疑问，就是说他这个推断是基于航向是以一条直线，如果当飞机发生就是航向的改变，他首先可能往南飞，然后突然折返的话，有可能导致这条航线往印度洋方向的航线可能就有点误差了。我的推断就是说，如果飞行员就是首先往南飞，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条件、什么情况底下，他折返往北飞，然后他还是沿着就是那个就是卫星的那条所探测到那条往北飞的那条航线的话，也是可以的。这是我的对最近他得出往南飞，然后最终在印度洋坠毁的有一个疑问在这里。 所以如果是充满这个疑问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他现在给出这架飞机已经丢失和无人生还的结论，他是有点草率的。 对，因为第一他黑匣子没有找到，第二就是说他连那个残骸都没有找到的话，他就推断就是定论，就是这个飞机是已经坠毁无人生还，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我觉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关于 黑匣子技术方面的讨论，就说呢，现在它有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让黑匣子发送数据实时给到地面，可以是监测到。那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技术提高的话，那将来它是不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些事故的发生？ 我觉得是，就是说实时传送一些飞行数据还有各方面的一个信息是可以的，从技术上层面也是讲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想马来西亚航空这个飞机，它本来可以使用波音提供的一个叫 AHM 的一个系统，实时提供飞机上的一些维护数据，但是他们没有买，所以我们现在产生的就是现在所得知，他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只有握手没有传送数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买这个服务。但是如果想象以后，如果是黑匣子这方面的飞行数据一直是往地面传送，它有两种方式啊。如果在地面飞行的话，它可以传送到地面机上通过那个升高频，然后如果在跨水飞行、越洋飞行的话，它可以通过 GPS 卫星来传送这个数据，这是可行。但是这个产生，你想想，你这一个手机一直在通话8个小时，产生的这笔费用是很高的。第二就是说，整个机队它作为一个要改装的话，包括线路啊、设备就要改装的话，这部分钱最少是几百万美金，或者上千万。 是每一架飞机吗？ 就整个机队，一个飞机可能就十几万这样的。但你想想，马来西亚连这个 AHM 的服务都没有买的话，他会买这个其他改装或者其他服务吗？我觉得可航空公司这个从，因为现在油价这么上涨的条件底下，航空公司的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如果他再把这个维修成本再提上去的话，他的那个利润就很低很低很低。 那世界上有一些的航空公司会这么做吗？ 暂时来说，因为这个是由厂商来提供的，因为现在技术也就是使用黑匣子，但是我刚才所说的 AHM， 波音是 AHM， 然后那个空客是 ANF， 然后那个空客是 AMM， 然后是八航也有一个就是实时传送的一个服务。这个据我了解是南航，国内的南航还有国泰，香港的国泰是使用的。但是马航的话，连马航这个所谓的 Skytrax 五星级的一个亚洲航空公司都没有使用的话，我不排除其他的像亚洲航空的话，其他航空公司不一定采用。 那最后就解答一下关于航空史上面有没有一些是放弃搜寻但实际上它还是有生还者的一些案例。 我翻了一下一些资料，就是说有一个七十年代有一架小型飞机，中型飞机吧，然后下了一个南美坠毁的，在山上大概4000多米的情况下坠毁的，然后就是坠毁了一段时间，然后大概72天以后，有两个人从那个山上面走下来了，找到了当地的寻救队伍，然后再把剩余的16个人给14个人再救回来。就是说，当飞失事到72天以后呢，总共这个时间也应该是2个多月了吧，然后这还有乘客能生还，但是这个就比较极端了，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在山上没有食物，他们只能就是吃了那个尸体来维持他们的那个生存。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然后还有一起就是85年吧，应该在日本，全日空一架123航班在那个山上面也坠毁了。然后当搜救队伍隔天到那个时候，还救回了4个人，然后机上524人，除了刚才我说的那4个人以外，全都已经死亡了。但是有一部分据说是坠毁的当时还是存活着，但是由于那个搜救比较晚的话，那些人都已经死亡了。 是多长时间呢？就最后 隔天就是大概24小时吧。 所以是不是发生在海面上的这个存活的希望呢是特别特别小，如果是在山上或者陆地上还有可能？ 对，然后我掌握的信息就是我看了一些文章，就是说在海面上，因为它那个浪，就是因为以前在那个美国有个在哈德逊河上面 迫降那架飞机很成功，没有伤亡，那个是很特殊，因为那个河面是比较平稳，但是如果是画在海面上的话，一它风浪比较急，它那个飞机与那个海面相对速度会可能会提高，这样的话可能对机体的那个结构是损伤性是很大的。 嗯， 第一，如果这样的话，第一飞机那个结构性的这个损伤很大的话，就对乘客的保护是很有限，这样的话可能造成很大人员的伤亡。不过有就算有乘客存活下来啊，飞机上有救生衣、有救生艇，还有那些座位都可以作为那种漂浮的物体。但是如果在海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我到现在为止都18天，对吧？18天，我觉得这种存活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嗯。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访问过的飞机工程师李先生。好，李先生之前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黑匣子的电池的时间，现在又给咱们两个重要的案例就是飞机在坠毁之后，即使没有找到机上的乘客，他有多大的可能性生还。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唯一有生还的先例的都是因为飞机坠毁在陆地在海洋中坠毁失事的，而之后又能够有人生还，特别是在这样长时间没有找到发现的情况下能够生还的，目前我们在人类的这个航空史上没有找到过先例。简单提一下刚才这个李先生提到的这个在乌拉圭发生的这一起空难，这发生在1972年，是乌拉圭的这个一架编号为571的航班，它是在进行一个穿越安第斯山脉的飞行的时候呢，应该是飞往智利。飞往智利的过程中，从阿根廷飞往智利，那么就过去的时候就坠毁在山区撞山。那机上呢，当时有一部分的乘客是当场死亡，但是有幸存的27位乘客是在当时是活了下来，那在这过程中呢又有一部分死亡，最后有16位是得救，这个已经是事隔了72天，超过2个月的时间之后仍然有人得救。那当然这个活下来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是 在海洋上这样的事情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有任何的先例。 那刚才李先生呢，他第一个问题就讲到现在呢关于怎么样去得出说客机终结在印度洋这样一个结论。 南印度洋， 没错。他也是李先生讲的，他是有他的疑虑的，就包括他的这个航线方面。那当然我也看到另外一些评论就说呢，英国人他们用这个通信卫星就算出来失联航班概率位置，就是用来指导各国的遥感卫星在进行地面和海面的搜索。其实这已经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卫星全程指导就决定事故的搜索的行动。说呢，你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它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当然因为可能真的是前所未有，可能在业界方面也会有一些讨论。那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怎么样是确定它是这个南通道，因为它是发出一系列的这个 PIN 的指示， 就是跟卫星通讯握手。 没错，它什么叫所谓的这个多普勒的效应。对于多普勒效应呢，常用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呢，一辆行驶当中的汽车鸣笛，它如果是往远处开，它的这个声波的频率呢会变得越来越低，所以它鸣笛的声音也会变得低沉。相反的，如果正在朝你开过来，它的声波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声音呢就会变得尖锐。而这个多普勒的效应呢，就是说波源它对于观察者有不同方向的相对运动时候，观察者它就会收到不同频率波的现象。那 MH370 这个 PIN 的指令呢，它是一组的数据包，所以呢就以电波的形式是通过飞机上的天线传输给了卫星，而卫星也是在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但是呢根据这样一个技术，我们得出来它是终结于南印度洋这样一个结论，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就为什么 MH370 它会掉头南飞。就说了一种分析就认为飞机发生严重事故， 之后呢，飞行员是在丧失行动能力的情况之下，它自动飞行到燃油耗尽。而另外一种判断就是说，飞机是人为的蓄意的，它故意是往南印度洋飞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确认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一个事故，就包括昨天几场记者会当中，马方的人员都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就是因为在没有办法解释的情况之下，就滋生多了非常非常多的阴谋论。但是目前最盛行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机长他是有劫机的这个动机的，他动机就在于马来西亚所谓国内的一些政治，他是安华反对党安华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是要这个以劫机来要挟目前马来西亚的执政党来释放安华。但当然在目前没有得到真相的情况之下，很多的阴谋论是非常的盛行。那等一会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解析，那这样的阴谋论它是不是站得住脚，或者说这样一个所谓的离真相的距离当中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性有没有发生，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凤凰又瑞流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关于 MH370 被劫机的可能性，我们也是访问到之前有提供意见的嘉宾，浙江警察学院的讲师徐科，来谈一谈这个劫机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 我有注意到是这个 ARJ21 的那个副总师的一个访谈，然后他谈到说这个有点，就是说他这次事件的完全符合这个独狼恐怖主义袭击啊，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呢，恐怖主义袭击这个呢可能性呢，就是说现在现有证据呢没法推导出来。那至于是不是一般性的袭击那个劫机呢，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是这个机长啊，因为这个政治诉求啊，需要这个要挟政府释放这个安华，然后呢以此这个劫持这个飞机来释放这个安华，然后来跟政府这个谈判啊，最后呢这个谈判失败，最后啊这个坠机啊，导致这个机毁人亡。那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现在的证据依然推导不出来啊，因为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这个 ICAO 它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在北京签订了一个北京公约，北京公约里面提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针对航空的破坏或者劫持行为都视同为犯罪啊，而不是这个归于这个政治行为。那么政治行为的话涉及到就是它就是什么这个引渡啊各方面的国际关系的问题，那视同为犯罪的话，每个国家都有打击犯罪的这个义务和权利。那么马来西亚应该理直气壮的去啊这个谈判也好，反劫机也好，对吧？所以说这个，但是他这个后来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政府包括马航的一些做法啊，遮遮掩掩啊，故意拖延，反正这样的话就是说与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公约对这个事件的这种处理的这种态度的话存在一些啊不合的情况。所以现在就是说他马来西亚这边披露的消息还是比较有限。当然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啊涉密的内容，他可能有一些不方便对社会公众公布。但他这个在这个事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啊各种不靠谱的这种行为的话，确实让人很怀疑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有一些内幕，一些不可告人的内幕，对。然后至于这个劫机的问题，因为这次事件的话，像应该是一个有 非常丰富的这个飞行经验，很了解波音777的这个驾驶技术，以及这个国际航线啊，这个还有雷达分布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在操控这架飞机。 嗯， 那么这现在的各种已有证据的话呢，比较倾向于认为应该是这个机组，尤其是飞行员啊，参与了这次行为，但是这个一切还是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家属的游行上，我们看到新闻也是有超过百名的家属，昨天是在北京有非常激动的抗议行动。那我们就有一些担心，就这样的抗议行动呢，它如果是在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上，它会不会出现失控的局面？这个时候它本身的抗议活动又会不会遇到警方的一些阻滞？你怎么看？ 是这样，就是这种家属的情绪呢，我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吧？从最开始这种宣布失联，然后家属这种悲痛的情绪，到后来宣布这个飞机又飞了这么长时间，家属可能有这个星星点灯的这种一个希望，希望这个飞机被劫持到哪个地方，然后着陆了，人员还活着。现在又这个拖了16天，17天了，然后宣布这个飞机，可能已经坠毁。这种心理波动啊，导致这个家属这种情绪这种崩溃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表达这种诉愿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在法律的啊这种规范下进行。如果说超出了一定的这个范围是吧尺度，那么我觉得警方也应该对他进行的啊一些的一些这个劝导或者说这种约束。 嗯，这个尺度在什么地方呢？ 尺度就在于这个，比如说不要有这种打砸行为啊，对吧？然后故意伤人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谈判啊，尤其是国际航班的这个空难事故，涉及的层面非常的复杂。这种就是赔偿啊、理赔这种，还有这个事故认定，这个可能涉及到各种各个机构、各个国家，时间可能拖得非常长，这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么一个。持久战啊，那么家属呢？我觉得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对吧？第二呢，就是应该这个遵守法律，这个合法合规的去这个提出诉求啊，提出赔偿，要求正向，对。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警察学院的徐科，他是飞行安全方面的专家。好，也是因为在警校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说对于反劫机有特别的研究。这个还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种劫机的理论。 嗯， 那当然最后徐科也提到说，家属的现在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可能从这个警方或者说执法单位的角度来看的话，还需要在一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边界内进行。但是就我自己看，家属现在并没有任何过激的行动，也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理论上，我觉得你去大马使馆去抗议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民众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它会不会借此高涨？因为你会在网上呢，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一些不太理性的活动， 嗯， 比如说抵制梁静茹都出来了。 哦， 梁静茹我们知道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嘛，在微博上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你的感受是大家这样的一种情绪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行动上呢是需要克制的。可是呢，在面对这么复杂的一起空难的事故，尤其是带大家的这个情绪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及时和有效的安抚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容易滋生这种阴谋论。 嗯哼， 而且情绪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嗯， 那么其实这也是考验着马来西亚政府所谓的一种危机公关能力，但是同时也是考验你自己的一种情绪控制能力。 是， 因为在面对这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耐心，就可能在你的指责你慢一点点的情况之下，你甚至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嗯， 那关于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关于马方的指责呢，昨天也是在记者会上被记者是问到，就说到呢，是不是马来西亚政府方面有一些刻意隐瞒的意图。那么纳吉布呢，昨天他就在大马议会他就重申说，马方呢是没有隐瞒信息的意图， 昨天的晚上，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谢航生，他呢紧急约见了大马驻北京大使萨鲁丁，就要求呢马来西亚方面是尽快的说明判断 MH370 客机坠入印度洋的依据，就是提供卫星数据分析的所有的证据。那么呢，我们又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西沙姆丁啊，昨天的大马的国防部长兼代理的交通部长，他基本上这些日子是每天下午的5点多钟都会出来见见记者。他就说呢，不要忘记延误大马政府公布最新消息的因素也包括中国。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他就会突然间冒出来这么一句话。你如果是搜寻相关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些报纸，比如说《纽约时报》，他们就说，中国和大马合作搜寻的痛苦合作过程，表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影响力、科技和军事力量都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尽管我们看到的是，中方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这个速度去派出了非常强大的搜救的舰队，也是调动了21颗卫星，但是至今也是一无所获。但是现在就问题在于，你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样去安抚家属，怎么样尽多的获得真相，又怎么样控制国内民众的情绪？我觉得这恐怕是未来。 这对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没错。 那关于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到底有没有隐瞒信息，或者说他的这个合作上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出工不出力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这个访问一下咱们的吕秋露卫老师。吕秋老师最近是刚从马来西亚采访回来，也是访问了马来西亚很多政治人物，来请他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个大马政治怎么样影响这一次的搜救的行动？三立华新闻稍后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听到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吕秋露威来介绍他在马来西亚就 MH370 失联事件这个采访马来西亚当地的政治人物以及对于马来政治的观察。大马政治的环境对于这次飞机搜救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马来西亚本国的国内的政治的环境的话，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它的这个搜救的工作的进程等等，应该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反过来说呢，马来西亚政府在这次搜救行动上的这个表现呢，对于马来西亚本身的国内政治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正好很巧。正好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航空失联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嘛，当地正好举行一个补选。那嘉颖地区的补选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选举。那之前在马航失联事件发生之前一天，安华呢，他作为嘉颖地区补选的反对党的反对联盟的候选人，刚刚被判入狱5年，因为基奸罪。所以呢，在当地已经是作为一个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本地新闻事件了。那因为这个马航失联事件发生之后呢，你会发现反对派联盟呢，其实他们是用了一个策略来批评政府在处理整个马航事件里面的不得法。那所以但是到底这样一个事件，因为一开始他们所用的一个方法是指这个迫害安华，利用这个司法的这样一个不公正，然后来使得安华是失去了这样一个参选的条件，也等于是把他未来从政的这样一个再往上走的这样一个道路是封杀了。当然安华的太太是第二次又出来代替丈夫来参加这样一个选举，当然我们也看到最后他是赢了，而且是很大的比数。反对联盟应该是比这个执政联盟推出出来的候选人是多了6000多票，那当地的这个地区的投票率是达到80%以上，所以这个差距是蛮大的。所以只能是说这个事件是为马来西亚的本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应该是会有影响，但是我并不觉得说反过来 这个本国的政治真的对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这个整个事件的时候到底造成了什么压力。 嗯，但是我看到国际媒体一直有评论说这样的一个搜救的不利暴露了马来西亚它的这个政府管制能力差，另外一个是它这个威权体制当中有很多非常僵硬乃至刻板的地方，您自己的观察是怎么样？ 嗯，确实是这样。那所以我碰到很多的就是反动联盟的人，当然对政府的这个批评大家是可以想象了。那即便是执政联盟里面的这些成员呢，他们想批评政府当然又觉得不好说，因为毕竟自己是属于这个执政联盟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说的比较温和。我就记得有一位这个执政联盟里面的成员之一，他们用的一个词说你可以质疑政府没有能力，但是你不能质疑他的这个诚心，他们是还是想用心去把事情做好的。但其实他们指出了这样一点，如果这次的马航事件的话它只是一个国内事件的话，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如此大的关注，那我们是看不到马来西亚的威权政治下所暴露的问题，是看不到的。因为政府可以完全的不理任何批评的声音，它也可以引用国内的保密法，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你想要知道的这些资讯可以通通的不向外公布。那媒体我们也知道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都是由政府所统执政联盟所统拥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其实你是看不到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暴露出来。但是因为这次事件它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在每天的记者会你会看到它要面对所有的国际媒体的一个质问。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又有其他的国家来参与到这样一个搜救，包括国际媒体提前爆料的一些问题，它不得不要去面对。那他也明白说谎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必须要把一些事实要说出来。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你就会发现他原本的这样一个威权体制下的所有的毛病几乎都暴露出来了。 但是尽管现在他这个受到国际舆论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仍然有人怀疑马来西亚政府在隐瞒了保留了一些信息，包括其实对外的一个说法也说出于某些不管是危害调查的理由啊，还是这个机密的这个理由，并没有完全的公开这个信息。您有没有一个评估，大概马来西亚政府有多少是没有说的？ 我想应该是这么来看，它确实有很多的信息是没有向公众来交代，没有向媒体来交代。那么这个是在任何的这种事件的灾难事件、危机事件，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事件的调查当中呢，确实是有一些信息是无法向外界如实交代的，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外交文件它都会有一定的保密期，对吧？要解密之后，因为它涉及到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安全等等，这是一点大家应该要理解。那剩下来的就是说那他有没有向其他的国家参与调查的这些来保密呢？或者说隐瞒了什么东西？那在经过了这么多天，三个星期了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行刑之下呢，你会发现他要去隐瞒那么多的数据是非常的难的。其实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隐瞒的就是之前一开始事发之后的一个雷达所监测到的这个马航的飞机的影像。那他一开始是否认的，差不多是过了要一个星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之后才会出来向外界承认说军方的雷达测试到的那个确实是马航的飞机。那其实在第二天纽约时报已经报道，在第二天其实他们军方内部已经是进行了一个通报，就是说大家不要说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是就是马航，就是那个 MH370。当然这是事后报道的。但这一点也是安华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包括接受所有的媒体，包括他在批评执政联盟，包括他在这个国会的时候一直在质问的。因为他说他做过副首相，他知道这个雷达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在监测雷达的时候，军方是不是有人睡着了，或者就是擅离岗位，或者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根本没有监测到。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你在回看这个雷达的记录的时候，你有没有隐瞒？因为你的隐瞒，所以导致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那么长时间的搜索。那事实上你会看到马来西亚政府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其实马上就在马六甲地区他们自己就进行了这个搜索工作。其实也就证明他们是看到了这个雷达上的这样一个影像，只不过他不想对外界说。那不想对外界说，可能一个原因就不想暴露说军方和政府之间沟通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军方不想让这个外界知道说，哎，他们有人这个渎职了，或者说这个在 岗位上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想掩盖一些错误。那这个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确确实实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调查的进行之后，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数据其实并不是由马来西亚来提供的，大部分是数据是由英媒，所以他要去隐瞒的话也比较难。当然还有一个到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切，比方说澳洲方面有报道说澳洲方面希望他们提供的货仓里面的货物清单，但是好像马来西亚方面不是太配合，他不是开玩笑说我们有山竹嘛在里面，但后来也承认里面有锂电池。那还有一点是 FBI 的官员是跟 CNN 抱怨说合作起来不愉快，当然对于这一点所谓的不愉快，那就是说你不给我太多我想要的这个资讯嘛。当然对于这一点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很快的给予否认，所以因为有这个外界的关注的话，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抱怨呢，或者说或者涉嫌隐瞒的东西，它很快的会得到回应。 好，刚才的吕秋卢伟老师，我们介绍了在这个马来西亚采访的见闻，以及对这个事情啊，它跟马来政治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我相信在这两天，不少中国人因为关注这个事件的缘故，对于马来政治也发生了一些兴趣，特别是关于这个安华哈，到底是谁？安华有一个翻译，我注意到在内地有的时候会翻译为安瓦尔，他是这个马来西亚主要反对党的这个领导人。在2008年的时候，我印象还挺深，2008年的时候马来西亚大选，当时呢安华他所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对于执政党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冲击。当时这个一直有说法说马来西亚要变天，变天也就是说传统的马来西亚由这个巫统或者说国民阵线所占据的这一些很多政府的席位，包括他在地方议会的这个席位呢，当时都受到了反对党强有力的挑战。那之后呢，安华在08年这样发起强有力冲击之后，就遇到了一系列的事件，主要是因为他被扣上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有一个国安法哈，就是一个内部的安保的一个条例，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去对这个安华呢，就以及他领导的反对党呢不断的施加这个指控。同时呢，安华他作为一名穆斯林呢，被这个指控是犯有姦奸罪，这个在马来西亚呢仍然是这个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是一个罪行来着哈，当然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法律。关于安华他到底这个事实是不是成立呢，说实话也有争议，但是就在这一次这个马航飞机失联之前，是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法院对于安华是下达了这么一个判决，他将会因此呢不光是面临一个牢狱之灾，更有是可能这就直接丧失了他的这个政治的生命。因此呢安华最后是刚才吕秀老师也介绍了，是让他的妻子出来替他进行一个选举。那当然考虑到安华在马来西亚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声望的政治人物，那其实他的支持者呢是普遍对于安华这个被遭到法院这么一个姦奸罪的一个判决是感到相当的不满那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体系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威权来形容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或者说一些公民权利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完善的一个体系，因此可以说在民间在这方面的这个矛盾还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呢，这次马航的失联事件它衍生出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呢是相当的复杂，而且它持续时间一定是非常的漫长。 对， 那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国内的政局和目前这个广为传播的阴谋论之间呢，有多少联系和逻辑说得通的地方？我昨天下午是尝试跟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关系的教授沈旭辉联系，那当然因为他今天是要赶飞机，所以只是用邮件简单的回复了我们一些疑问哈。就是我也就是问到他，就是现在的国内的政局跟目前就是怀疑说机长是以安华的政治的前途来要挟马政府，来逼政府去释放安华，那所以呢机长他中间所谓的有一个的盘旋的时间是在等待跟这个马来西亚政府进行交涉。那他的一个推断就是说呢，首先你是没有证据去推断出来，就无法证明现在的这些猜测。那另外呢，就是马来西亚执政党呢，他今年也是受到很严峻的挑战，比如说反对派就认为选举舞弊，安华是被政治迫害，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特别是华人。但是如果真的是机长所为，他目的呢是安华，那他就不仅仅是向马来西亚发出要求，而是呢他的方式应该是公开的。 那我就接着有疑问，就说如果哈最后就是证明马来西亚政府他会因为某些的政治原因而造成这次的事件，那中国政府要怎么样去应对？中国政府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知道一些情报信息？那当然，如果你是从专业的分析角度来说，你没有证据面前，你是不能做任何的假设的。 嗯、 那中国政府呢，他代表家属呢，目前啊，沈菊辉教授的看法是，应该敦促马方公布更多的细节，然后我们再做判断。 这也是外交部的一个口径。 那当然，现在中国卫星技术它可以就是侦查到一些详情，但是呢，不知道有没有沟通，特别是要是涉及政治原因，就不一定是需要一定是空中来联系。 嗯、 那我就再问到，像这样的空难事件啊，就是政府之间它会不会因为一些政治考虑而隐瞒或者瞒报、迟报一些信息？他说这个少见。因为你的政治代价非常的大，而且也不容易隐瞒。 嗯、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关心的就是说，你对于失联乘客的家属们，民间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帮到他，甚至以后的善后和这个追赔的情况。那现在呢，问题核心就在于你怎么样去找到飞机的残骸。就如果是真要认定保险的话，你跟这个找没找到残骸，能不能寻求到他最后的一个原因，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哎、这个是好，现在可能我相信不少家属也有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索赔，怎么赔，赔多少，哎，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趴。欢迎回来，凤凰又锐的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空难事故之后，家属或者说遇难者的这个亲朋好友，他们怎么样来索赔，或者最后能够得到多少的赔偿，这个恐怕也是大家会关心的一个话题。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今天在搜狐的有一篇介绍的文章就提到了，确切来说这篇文章来自于21世纪经济报道，提到在空难之后往往是同命但不一定是同价，就比较了2009年的法航447以及呢在这个去年发生的这个韩亚空难。韩亚空难当中就是也有中国籍的乘客死亡。同命为什么不同价？是因为乘客他购买的保险产品，或者说他遇到的实际情况，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有所不同，非乘客个人购买的保险产品，或者说航空公司投保的这个险种，以及跟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政策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主要呢，你这个飞机如果投保的这个险种可能包括机身一切险及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和战争劫持险。如果发生恐怖劫机的话呢，它就会成为一切险的一个除外责任。也就是说你只是买一般保险，但是遇到了劫机的话，恐怕这个没有办法被包含在保险的这个索赔的内容当中。那这里有一个记者他提供的数字哈，法航447这个是在07年发生，09年找到残骸的这么一起事故，到2012年呢还在这个进行中，到那个时候为止机身险赔了9000多万美元，乘客险赔了2.67亿美元。那有的在法航当中有一位中国的乘客是获得了最终960万元的保险赔付，成为中国保险史上赔偿最高的一个个人险。 所以问题就在于现在呢，最应该做的是要把真相尽可能的公布出来，就是它是完全是牵涉到你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赔偿。就如果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天是来自新京报的，就说如果机组人员确认你是参与恐怖劫机了，那么赔偿额是有可能要达到500万人民币以上。就是目前一旦是证实啊，现在已经证实客机失事，那马航的失联客机乘客家属最少可以获得1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那当然赔偿的数目再多，你也没有办法再追回一条人命，亲人是永远回不过来。那所以对于家属方面呢，可能目前来说中国政府最应该给予他们的这个支持，恐怕不仅仅是在于赔偿方面，更多的包括法律方面，甚至包括心理 层面上，因为毕竟他们目前要打交道的人已经不是在国内了，而是说你要面对马航和马来西亚政府，那这方面的协助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更加多的提供给他们。 其实家属之前有这方面的诉求，就是在第一次要前往马来西亚之前，有家属就表示说希望能够有比如说外交部的人员或者乃至政府的这个代表陪同他们一起去，主要是担心啊，我估计当时家属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你如果莫名其妙的签了什么样的约定，这个对事后的赔偿恐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在如果发生在国外国际上的一些通行的准则的话，家属他会比如说有集体诉讼，他会共同请一位律师，有一些律师其实是专门打这种空难官司、空难索赔官司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官方乃至是家属的这个联合，现在都应该说考虑到在法律方面寻求一下这样的援助和支持，毕竟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个先例很少，所以我估计对于家属来说可能也不太能够了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外界的支持了。 最后还想说一句哈，因为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在实时在微博上微信上有看到听众就说好像今天你们说的比较保守，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今天的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我觉得大家比较专业的做法，你是应该克制和谨慎的。你不管是面对任何的情绪，你首先对阴谋论你要有自己的判断，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耐心和足够的智慧去推断出哪些阴谋论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还是特别容易的被某些情绪进行煽动，就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抵制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这种，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脱离对事不对人这样一种你要判断事物最基本的这么一些准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民众的情绪也要大家加以防范和疏导，一定要防止你像高涨的时候甚至出现打砸的情况，这是最悲剧的。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苏，再见。 再会。